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猴年普罗 My Radio 新春团拜2月21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呢其实大家会见到呢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 Radio 在这个时候呢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呢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 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My Radio 同仁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樂 喂歡迎收聽堅尼地道啊咁今日年初五啊同大家拜個年先啊祝大家身體健康啊最緊要出入平安 食極唔肥啊祝大家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即係我哋頭先其實呢喺咪前呢用咗成個鐘喺度傾緊旺角嗰單嘢。咁但係呢即係我哋堅尼地道呢就即係話到明俾你聽係堅尼地嘅時候呢竟然呢我喺香港咁大件事旺角咁大件事嘅時候我哋呢三條樣呢都可以喺度同大家講歐洲嘅問題呢真係可以同大家講我哋真係堅尼地啦糖水。 其實都唔係好大件事嘅我覺得。不過 anyway 啦講返我哋都係講返 你呢啲咁黐地嘅嘢我哋講。 我哋都係講返啲講返由科隆嗰單嘢開始講返嚟啦。上一集講咗應承咗各位聽眾今次真係講歐洲嘛。咁科隆就係、是提翻大家啦其實喺秦食當晚發生咗一單集體性侵嘅事件啦就有一班一大群男人去飛呀呢個人啦。咁另外好似最其實上個禮拜都再次發生咗喎喺次嘉年華會嗰度。所以都唔係話呢個都唔係一個舊聞喎。 即係犯事者係咪又係難民呢 今次嘅報道呢就我諗係淡咗啲啦因為嘩睇住好犀利咁即係正如其他新聞嘅媒體嘅運作都係咁啦你第一次就大件事啲啦第二次又小事啲啦咁樣啦咁所以都冇咁多分析喎今次咁我相信都唔奇啦如果係有難民喺入面嘅話前嗰批謝安琪嗰首歌嘅叫香女人嘛咁另外就係話好耐之前呢有一套阿爾法仙奴嘅電影叫《女人香》咁我覺得呢個世界上天有時好諷刺我哋成日講女人香或者 Scent of Woman 咁其實嗰個香水嘅發源地呢其實就係科隆咁但係呢就偏偏喺呢個原本係一個美麗嘅帶俾人到遐想嘅地方 我唔快都知道香水叫葛隆啦 係呀就所以香水叫葛隆就發生一啲咁嘅事囉。咁我哋諗住分兩 part 講嘅。第一 part 呢就係講返呢個即係由德國啦。咁跟住就德國呢就正經啲啦講返政論啦。咁爆石呢就話有啲陰謀論嘛出現過嘛。咁嗰樣嘢呢就會同瑞典一齊講。即係主要講返 North Europe, 同埋 Scandinavia 嗰邊嗰啲國家。咁樣分開會好啲嘛因為陰謀論就陰謀論嘛咁你可以亂噏到即係你可以用陰謀論嘅方式去講但政論又講返即係德國係點樣。 咁講下德國政論嚟聽 下。咁假少少底先啦咁歐洲呢就係、是、其實好多人話歐洲好唔掂呀咩咩咩呀即係歐洲不嬲都俾人唱係經濟唔好呀咩其實從來呢個都唔係真實嘅如果你睇數據從來歐洲同埋美國嗰個 GDP 都係嗰、那個經濟生產總值都係叮噹碼頭嘅。 咁呢樣呢樣首先係呢樣嘢啦。咁跟住就係話其實歐洲係一個好多元化，即係本身就一個多元文化嘅地方啦，係一個邦聯啦。咁佢譬如你由瑞典一路掃落嚟去到南歐，佢有好唔同嘅文化啦。大大聲唔係應該突然間話呢個歐洲好唔掂啊咩啊咁樣，有啲咁嘅人啊嘛，係咪先？呢個世界 唔係歐洲唔掂係相對唔掂啊，同埋佢有啲國家係唔掂咯。但係整個歐洲而言，咁你始終即係個文化同埋科技最先進嘅，其實都有好多嘢做喺歐洲噶嘛。即係譬如你嗰、那個佢哋要做嗰、那個嗰叫咩啊質子撞擊測試咧。 嗯 那個系統咪就喺歐洲咯，係就係、是、其實好多而家最先進嘅科技都仲依然係歐洲領先嘅，文化就更加唔使講啦，美國佬識條槍咩？ 啊嗱，你講嘅啫呢個嚇，咁同埋歐洲呢個 concept 亦都包括一個就係、是、一個文化源頭啦。咁我嗰時話歐洲就係、是， 但你講嘅， 其實講緊個西方文化嘛，即係講緊歐洲呢啲個字有時係會攞嚟形容一個文化體系嘅用法嘅。咁講翻德國啦，咁由默克爾開始講啦。咁好多人批評呢、這個通過默克爾咧就打咗交，或者批評呢個多元文化啦。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咁樣嘛。事實上就係默克爾係非常之反對多元文化嘅。咁同埋默克爾係咩人呢？默克爾就係一個東歐人，佢係喺圍牆嘅另外一邊成長，而而家成為咗一個基本上係一個 de facto 嘅歐洲嘅 leader 啦。因為歐洲嘅領導者就係德國，而佢就係德國嘅元首啦。如果你話歐洲佢想收啲難民啊，或者咩，其實呢個都唔可以話係一個事實囉。因為其實默克爾有一段好出名嘅片呢，就係佢去同一班難民去傾偈，咁其中有一個女仔呢，佢就係敘利亞嚟嘅，好似係敘利亞anyway 啦，咁佢就話我下個禮拜就要返去敘利亞啦，因為被遣返返去啦。跟住講嗰下呢，就咁跟住默克爾回應啦，咁可唔可以即係點算啊，咁可以就即係佢就都冇乜辦法啦，咁樣因為我而家見到你覺得你係好可愛嘅細路女，但係政治有時係好困難嘅，對我嚟即係好困難嘅，係要面對呢啲政治現實嘅，咁跟住個細路就喺度喊。咁呢個係默克爾一段好出名嘅片啦。咁另外就係默克爾，佢其實係一個啲人話佢係一個毫無魅力嘅領袖嚟嘅，完全即係同可以同係去美國嘅奧巴馬咧係成一個好強烈對比。咁但係呢個亦都顯示出咗德國嗰個民族性咯，即係一個好理性嘅一個民族性。咁其實你而家睇翻就係話好多壞嘅消息咧，都係由德國同埋瑞典嗰度嚟啦。咁其實點解？其實因為你其他國家都有收難民噶嘛。咁譬如話你意大利有收啦，你希臘有收啦。咁點解嗰啲壞嘅嘢就會喺德國同埋瑞典嚟咧？簡單啲講咧，其實就係因為佢收得人多啫嘛。咁其實而家所有成件事嘅發生咧，就唔係話哇佢哋開頭要諗住收曬成班人喎嚟做德國人喎，跟住哇而家頂唔順啦，要送翻佢走喎。事實上唔係咁，因為成嗰個官僚嘅運作從來都係正常，即係從來都係一貫嘅處事方式，就係話你收一啲難民翻嚟，跟住佢要受恩別，佢要申請庇護，咁跟住睇佢批唔批，跟住如果唔合資格要遣返，從來都係咁樣嘛。冇人話要將係冇嘢係同平時唔同嘅，唯一同平時唔同嘅就係人多嘛。咁但係其實所以話其實而家個爭拗點喺邊度呢？個爭拗點就係話就係默克爾嗰個所謂嘅叫做open door policy， 即係話你嚟幾多我就暫時收容你幾多，就照 process。 所以其實個爭拗點喺呢度，其他嗰啲都係 noise 嘅。咁但係即係當然就做咗好多製造咗好多政治壓力出嚟啦，為佢咁同埋佢國內好多人反對啦，亦都造成一啲右翼政黨嘅增加咗啲右翼政黨嘅支持啦。咁問題就話你佢點樣唔可以唔收呢啲難民呢？佢點可以唔行呢個 open door policy 呢？就係、是、最主要就係、是、又係兩個字，唯一其實你可以做嘅方法就係圍欄㗎嘛，就係你起個欄，就係起圍欄，跟住佢嚟你咪肥佢囉，就係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第一對麥克爾個人嚟講，佢係喺圍欄另一邊長大㗎啦，即係佢明白喺圍欄另一邊嘅人嘅感受係點樣。咁呢個係一個個人層次嘅理解啦。咁但係最主要就係話，當你如果你歐洲，你每個國家，德國尤其是佢係一個領導者，佢圍起自己嘅時候，咁你每個歐洲國家都起咗個圍欄嘅時候，咁你歐洲咪冇囉。咁默克爾從來就係話佢唔係支持多元文化，佢係話要我哋喺歐洲，我哋喺歐洲嘅慘痛歷史，歐洲用咗幾百年嘅時間去學習呢個 tolerance， 而去咁樣去表述呢一件事。講來講去就係話，其實呢個係一個歐洲嘅夢囉。如果你德國咁嘅時候，咁你咪歐洲咪散囉。因為你啲人再唔係自由來往，起碼你一個歐洲分裂嘅危機，呢樣嘢係其實係一個兩難嚟㗎嘛。咁另外一個提議就係話，你喺歐洲嘅邊境嗰度起設加強邊境，加強邊境嘅保護。咁其實講來講去亦都係起圍欄。咁呢個亦都係奇怪喎。咁第一就係話，你嗰條圍欄嗰個邊境唔係你個邊境嚟㗎喎，嗰個係希臘個邊境嚟㗎喎。咁你點樣去叫你嗰個債仔去起嗰條圍欄呢？啱啱先至傾掂數，已經大家都唔係好，已經都唔係好鋸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咁你喺希臘嗰度起圍欄，咁土耳其 收信啲咪得囉，收信啲 呀都可以傾嘅。咁你土耳其呢？土耳其唔係 friend 啦，雖然土耳其唔係歐洲嘅成員，咁你咪從今以後就將歐洲嘅國土咁樣跨住咗喺希臘嗰度，土耳其就係另外一個，即係因為佢係伊斯蘭，佢就係另一個世界嘅，即係佢就唔係 friend 啦，咁樣係咪咁樣啦？咁係好困難，即係其實係牽涉咗一啲好困難嘅政治入面囉。咁土耳其就喺佢嘅另外一邊東方嗰邊建造佢嘅鄂圖曼帝國㗎喇。如果你用呢個 concept 去睇呢個歐洲嘅時候，咁呢個就係默克爾最大嘅困難囉。 即係睇報道啦，佢話其實呢有一種陰謀論出咗嚟，就係話其實因為呢個難民，即係譬如話科隆呢件事、性侵呢件事呢，其實嗰個翻起咗軒然大波，咁跟住呢就好多即係嘅報章啊都去禁止一啲嘅記者去即係做一啲好深入嘅採訪，或者係去好 detail 去顯出難民嘅問題，即係或者係政府俾好多報紙 media 嘅壓力啦咁樣，咁好多嘢都出唔到街，咁即係出現咗，其實即係德國喺度禁緊，或者係喺歐洲唔同地方喺度禁止緊呢啲咁嘅難民嘅壞嘅壞影響嘅呢啲嘅新聞呢係流傳喺即係大眾裏面啦咁樣。咁有呢個咁嘅陰謀論出嚟啦咁樣。咁即係其實剛才阿唐水講過啦，其實話即係德國都係話正常 process 啫咁樣。咁但係譬如話喺報章 media 睇到嘅就係話其實係好多 media 都講緊話其實而家就係歐洲每一個國家都頂唔順，或者係製造咗呢個咁嘅輿論出嚟囉。 都可以用陰謀論講返嘅，咁其實但其實你睇到陰謀論呢，主要都係瑞典啊。其實係瑞典係咪，你好似聽到嗰瑞陰謀論主要都係瑞典。咁因為其實點解咁講，你諗下其實德國呢，德國其實從來都係一個即係其實我成日都強調，就我唔識嗰啲大陸嗰啲嘢啦，即係 continental 嗰啲嘢啦，因為咁，但係我咁講係有原因㗎嘛，因為第一就係因為我個人謙虛啦，咁 呢個大家都知啦， 係呢個大家都知啦，咁其實當然，因為德國同埋瑞典其實係一個令人聯想起納粹嘅國家嚟，咁同埋你睇翻佢而家德國佢做嘅嘢，佢歐洲做嘅嘢就係，譬如你逼希臘去實行一套好似德國咁樣嘅制度啦，咁樣嘅財金制度啦，即係貨幣收縮啊，唔係係財政緊縮啊，類似啲咁制度啦。咁你又唔接受多元文化啦，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係要你移民都變成咗德國。都是變成一個德國人，其實是你好易就會聯想到，其實就是其實我甚至乎覺得是其實就是其實你這個歐洲根本就是這個納粹的 3.0 來的嘛，即是納粹是 2.0， 德國德意志大概是 1.0， 納粹是 2.0， 這個是其實是德國帝國夢的 3.0 喎。 咁你瑞典嗰陰謀都好似有啲陰謀論，我哋講嚟聽下喂。同埋好似係咪難民營好似發生咗啲謀殺案咁樣啊？ 難民營裏面亦都即係之前有一個新聞就係好熱烘烘，就係話有個五歲嘅細路哥俾人雞姦啊嘛。 同埋好似殺咗女人啊！ 即係總之好多呢啲咁嘅好就先咁講，即係一啲難民嘅一啲嘅醜聞，或者係一啲對難民形象係好差嘅一啲嘅新聞係流出咗咁樣囉。 咁喂，其實不如你講下對瑞典嘅印象係點呀？ 我想問下瑞典，我就係識 IKEA 咋喎。 但你整體即係你嘅印象係點？ 三 咩三啊？唔係 Volvo 嗎？ 唔係嗰架車呀，而家停咗產。Volvo 都係啊，同埋 SAP 啊嘛 ，SAAB 啊。 但你會覺得嗰啲都係金髮美女啊咁樣，或者係嗰度好簡潔嘅北歐設計啊，係類似係嗰啲咧，北極光啊，我唔知點樣。 真係唔知。 你會覺得點？ 我成日將上 冇印象。 撈亂喎。 哦，係啊，都係北歐啊，跟住啲人。咁 我就係識 IKEA 同埋嗰架車咯 ，SAP 咯 ，SAAB 啊。真係識條鐵喎 ，literally。 北歐不嬲都係好似呢個 feel 係有啲聖地 feel， 聖地意思即係佢係不受污染啊，即係啲人又特別純品啊，啲嘢特別乾淨啊，因為特別凍㗎嘛，跟住即係好似係永遠好似即係好似你聖鬥士雅典娜走去叫雅典娜。 咁 快 女啊咁 啊。咪踏咗去咪踏咗北歐啊。即係同埋。 喂 喂太多太多 啊。同埋北歐永遠都係個 feel 就係即係點樣有啲細弱，即係即係佢又唔係細路團，即係佢係仲與世無爭嘅一個世外冰原咁樣，咁嘅 feel 咯。但係事實上佢甚至乎係二戰嘅時候，當然佢有捲入啦，但其實相對嘅受嘅創傷係比較少嘅，因為佢唔係有太多天然資源同埋人口比較稀少，咁佢所所有嘅都係比較少，即係有啲似係冰天雪地嘅澳洲版咁樣，即係有少少與世隔絕咁嘅 feel 咯，係啊。但其實剛才阿同水講嗰個德國所面對嘅困境就係、其實德國係一個好有自我反省嘅民族嚟嘅。佢二次大戰之後，佢慘真係你睇得出佢係成個國家係決定唔再走納粹嗰條路。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二戰呢其實俾歐洲人係一個好嚴重嘅打擊，就係咩？但佢哋意識到一樣就話，即係以前呢二戰之前覺得睇嚟打仗冇乜所謂啊，家常便飯唔啱咪喐你咯。你睇下去到一戰嘅時候，其實開始有機關槍出現，大家開始覺得喂有啲唔對路，因為冇諗過會咁短時間即係死咁多人噶嘛。因為以前歐洲係長期都係互相殺伐嘅一個狀態啦。你睇下美國同埋法國打仗打咗成百幾年噶嘛，即係一場仗可以打百幾年嘅啊嘛。咁其實佢哋不嬲都係你打我打你打我打你，咁亦都係造成歐洲長期分裂同埋一個文化嘅不斷文化同埋科技嘅不斷躍進嘅一個背景嚟嘅。因為就係你即係等於以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嘅時候係文化最鼎盛嘅時候嚟㗎嘛，咁其實就係歐洲嘅情況囉。咁但係去到二戰大戰之後，德國就 即係經過二次戰教訓，德國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明白到就係話，喂，唔可以再行呢一種咁嘅民族主義。即係民族主義係正式受到唾棄，因為佢哋明白到一樣就話，如果你行民族主義嗰一刻，就係你同我，係你本國人嘅就係人，你唔係本國人嘅全部都唔係人。咁就只有一個結局，就係話一定係打個你死我活，打過一個魚死網破。其實係由呢一種咁深切嘅反省開始，因為我讀書嘅時候有一個講師係德國人嚟嘅，咁佢從佢口中，佢係亦都係我有其他德國朋友都係有同一樣嘅睇法，就係話即係佢哋細個教育就係話唔可以再行呢條路，因為係會令到歐洲係會毀滅嘅。咁所以而家你見到點解會有多元文化主義、多元民族主義，甚至乎歐盟嘅建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令到歐洲唔好再踏上自我毀滅嘅道路咯。因為其實國際貿易 WTO 同埋點解會即係 WTO 或者係歐盟嘅成立，其實某程度上都係為咗令到個世界更加和平。因為當你嘅經濟利益係互相糾纏嘅時候啦。你係好難去發動戰爭，比較難去發動戰爭。咁而家德國就面對一個困境，就話受到呢啲東歐嚟嘅難民嘅湧入，佢係咪會去改變佢嘅國策呢？即係話，當你嘅意識形態、你嘅 principle 受到一啲客觀嘅利益去衝突，即係影響嘅時候、衝擊嘅時候，你去點樣去回應呢？我覺得德國係做得好出色嘅。德國做得好出色，德國嘅總理係做得好出色嘅，就係頭先阿同水講咗一個open door 嘅政策啦，就話你一視同仁，你咪照嚟咯，我照因變咁點處理我跟程序做其實係做得好好，亦都起咗個帶頭作用，就係令到其他國家唔能夠，因為你知啦，歐洲好叫大㗎嘛，你好似嗰啲東歐或者南歐嗰啲，屌有啲好似土耳其嗰啲，係咪？即係有懶懶地㗎嘛，即係好好 講嘅呢個啊， 懶懶地 feel 㗎嘛，你明唔明？ 導彈射你 嘅，唔係佢哋，因為佢哋我所指嘅懶懶地嘅意思係佢哋係即係比較點樣講，即係有少少匈奴血統。匈奴同再加少少回教嗰只， 哇！咁講嘅呢個 嚇，咁好難唔好抽噶嘛，係咪先？咁唔係事實上都係啊，佢夠姜惹我哥喎，係咪先？你邊個夠姜惹我哥？啱啱先？佢就咁，我當然相信佢後面人撐腰啦，美國佬照佢啦，但係照還照啊，係咪先？你諗下邊個夠姜打俄羅斯打隻飛機落嚟啊？ 唔係，其實土耳其同歐盟傾咗好耐，即係加入歐盟嘅，但係都傾唔掂。咁但係都係 friend 嚟嘅，但就算即係都係想做 friend 嘅，咁但係都係加入，即係冇加入到歐盟啊，即係都係傾唔掂數咯。喂，咁講翻其實講翻陰謀論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陰謀論咧，我覺得係希臘做咯，即係都幫你頂住咁多嘢，你又要還錢，又要成個叔叔，有佢行啦，有啲男唔行啦，行有佢行去德國咯，咁樣都係，同埋英美國佬啦，覺得似啲啦，就係話，哇，都唔理呢個中東啲嘢，送啲難民俾你，送啲難民俾你使啦，咁啊，咁其實瑞典啦，講翻瑞典咧就係、是、即係好多時都係最有全個地球最有錢嘅一個國家嘅，即係如果你計人均嗰支 GDP， 咁佢行嘅係社會民主制度啦。咁你睇翻瑞典咧，其實係有即係其實得九百萬人口嘅啫，即係同咗香港差唔多多少少，但係你睇佢啲譬如你 見過。 國際名牌咧，即係或者跨國公司咧係。真係唔少喎，譬如你數IKEA 啦，你有愛立信啦，你有頭先講啦 ，Volvo 啦，沙都係啦，H&M 啦，時裝啦，跟住有 係咩 H&M 係佢哋噶？係 係瑞典噶，Spotify 啦，Spotify 係瑞典噶，即係一個創新比較創新科技嘅公司啦。咁但係瑞典。我就喺瑞典公司打過好多年工嘅，咁其實瑞典又咁我之前做咗啲資料搜集啦，我就會覺得其實都係幾黑社會嘅，我覺得瑞典人其實都係同埋係幾黑暗嘅。如果大家唔知道有冇睇呢個《農民新的女孩》咧，咁 當中咧就講咗好多即係有關瑞典嘅嘢啦。咁 包咗你聽啊，包咗你聽。 唔係咁佢譬如話你喺納粹嘅歷史啦，同埋佢真係其實係有一個陰暗面咯，嗰個民族，同埋佢係其實係幾殘暴嘅一個民族嚟嘅，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殘暴可能即係 over 咗少少，即係佢有嗰種咁嘅 勇武， 冇亂講啊你，即係係啦，即係有一種即係黑社會咁樣，好似俄斯黑社會咁樣咧，嗰種咁嘅 feel 嘅民族性咯。但係咧就好似有一層包裝紙啦。 咩意思？好黑社會，我唔係好明白。即係可唔可以 elaborate 一下咧？ 俄斯黑社會咪即係有一好暴力嘅一面。 好暴力嘅一面啊？係咪因為佢哋有Vikings 嘅傳統咧？但係即係點樣？ 我就唔係你 點樣暴力先？即係佢哋睇公司。得閒出嚟俾帽㗎嘛。唔 係你聽我講先啦。咁但係最 tricky 嘅地方就係話有一個你覺得好似一層包裝紙呢包住咗你係睇唔到入面係點樣嘅平時。咁我之前又做節目就做過少少資料搜集啦。我覺得有一句說話呢係講得好啱，就係話係我佢哋有啲瑞典人話 ,we are very good at open the first door and close the second door.即係佢哋接納其他人呢佢哋去好容易就接納到其他人但係只係 first door 而已。咁但係 second door 呢佢就唔接納嘅。咁你睇返其實如果喺瑞典呢個情況呢就係、是、如果你真係講陰謀論嘅話佢要冚住嗰啲喺難民營發生嘅乜嘢事嗰啲難民做嘅一啲罪惡一啲 crime, 我會覺得其實佢是怕如果你繼續挖下去不知道會挖到什麼出來或者是如果你將這件事將來出來會有些什麼種族主義的報復行動在瑞典發生還有瑞典還要是有它可以有 institutionalized 的即是它可以容許有一些種族主義嘅公開嘅團體係存在，即係擺明就係、是、即係種族歧視，係一種種族歧視嘅團體去。 唔係同嗰啲同鄉會啊嘛？ 唔係啊，你可以上網揾啦，係 institutionalized 嘅 racism 喺瑞典係存在，係而且係有多過一個組織㗎，唔係講一個細嘅組織，而係有幾個大嘅組織，即係有幾個。 即係主張種族主義。 是啊而他是可以合法地去宣揚這件事啊去 執行這件事。不是同鄉會互助委員會不是那麼簡單。 不是那麼簡單。咁同埋你睇到其實今次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呢真係有嗰啲黑衣人出嚟打嗰啲難民嘅細路。咁嗰啲咪嗰啲人。同埋咁但係即係喺我心目中最大的問題就係點解呢班友會收咁多嘛咁收咁多人呢咁有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其實你睇返頭先數咗咁多呢啲咁嘅國際名牌啦其實佢哋係面對緊一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係無以為繼。你睇除咗 Spotify 之外其他嗰啲品牌都係唔係一啲高增值嘅嘢。咁呢啲高增值嘅嘢係第一如果你真係變成咗即係你一個名臭咗如果你係一個種族主義嘅國家啦或者有相關嘅醜聞啦其實我係真係唔怕講埋俾你聽其實我喺公司入面真係試過牽涉入一啲有關種族嘅事件入面不過詳情就唔講啦就你哋呀 點解呀 請我飲啤酒嘅時候先講啦。 點解呀 拉咗次都通貴。 聽眾會好大反應我哋 講。係咩真係咁大家就記得喺 My Radio 嗰個 Facebook 嗰個留言啦咁我就。 啲爆啲呀受嗰啲咩創傷。 好呀有咩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啦有啲咩傳咗出嚟呢啲公司唔使做生意啦。係咪先喺國際上。愛立信肯定中東冇曬市場先啦你都唔知佢嗰個幾大市場。另外就係、是、佢哋係一啲無以為繼就係、是、佢其實除咗 Spotify 之外剛才所有啲公司全部都唔係一啲 創新同埋高增值嘅公司，即係起碼唔係創新。咁但係 Spotify 佢其實佢都難免係要直谷化，佢嗰、那個佢要喺紐約開 office 啊，或者喺直谷開 office 啊，要做一啲好似直谷公司做嘅嘢啊咁樣。咁呢其他啲低增值公司其實佢係會，譬如你而家嘅嘢都面對好大問題啦。其實佢係有少少無以為繼嗰個國家，你嗰啲公司俾一啲亞洲嘅公司打得好勁，譬如愛立信以前係，如果你係年資夠嘅呢，即係其實你可以問下啲女咧，知唔知咩係愛立信呢？如果佢係年資夠嘅呢，佢會話俾你聽係做電話嘅咁樣啦。咁而家都被打殘曬啦，俾譬如你韓國啊，或者係日本啊嗰啲手機。咁另外佢個國家呢就係非常之人口老化，將係一個好嚴重嘅人口老化問題啦，或者係將會面對。咁所以有一個講法呢，就係話其實佢想收移民，就係去解決呢種人口老化問題。咁或者再甚至乎可能真係佢精英階層真係想變成加拿大囉。咁但係問題你點樣一夜之間變成加拿大呢？我真係唔知啦。咁同埋，但系呢啲都系阴谋论咯，所以就同埋阴谋论出嚟讲，系咁多。 咁啊，今日吓，即系我哋欧洲难民嘅呢个咁嘅 segment 就完咗佢啦。咁我睇下都要睇下，即系嚟紧有咩今年有咩最新发展。即系冇嘅，你见到都系不断咁涌入，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问题唔会就咁完嘅。咁但系睇下即系欲知又后事如何，就继续留意啦咁样。咁我哋去第二度啦，我哋去第二 part 啦，我哋离地性探讨啦咁样。 离地性探讨。 喂，咁今日嚟地性探讨到我参与下啦，咁样上两三次都系得个听字咁样。咁今日都想讲下，咁我自己冇乜嘢专嘅，或者我自己又唔系好熟历史，我熟就熟圣经嘅啫，我冇咩熟㗎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讲下圣经吓，讲下道理，播下读咁样。咁即系其实我哋又唔系咁离地嘅，其实咧我哋即系头先咁讲啦，我哋咪前咧就讲咗。咁大概用咗一個鐘嘅時間呢，我哋三個主持呢就喺度傾緊旺角呢單嘢，即係冇理由唔講嘅。咁所以今日呢離地性探討呢，就其實想即係睇下，咦，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啦，用我自己觀點睇下教會應該點樣面對旺角警民衝突呢件事咁樣。講之前呢，咁我要重申呢，這個只一個係一個自己嘅個人觀點啊，同埋自己個人意見啊，同呢個節目嗰個方針係冇關係嘅 ,ok? 講清楚戴定頭盔先咁樣。咁其實自己 Facebook 即係呢幾日都俾人洗版啦，我唔知道你有冇啦、啊、即係年初一晚到而家初五啊，都每一個 post 基本上都係即係同旺角呢單嘢有關嘅咁樣。咁其實我自己作為基督徒啦，我特別留意啲即係基督徒朋友啊對個事件嘅反應啦。啊俾你估下，你覺得即係咁就咁用我所認識嘅基督徒朋友嚟即係嚟講，你覺得佢哋係 condemn 多啊，定係 support 多呢？ 扮啦，梗系 扮啊！你估扮？ 扮睇唔到应该。 唔系扮啲事嗰只嘅。 喂，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Facebook 系唔系劲到可以知道我同边啲 friend 熟，或者我同边啲 friend 啲政治取向差唔多，可以净系出嗰啲 post 俾我睇啦。咁但系，好出奇地吓，冇喺我个即系 Facebook 嗰个群体里边咧，我自己基督徒圈子里边咧，出奇地冇唔系好多人谴责啫。 喂，其实我都系，我见嗰啲教，即系我识嗰啲教徒都系上次雨伞多啲人讲嘢，今次好似已经缩咗咁样啦，少少。 其实咧， 关我事啦咁样。 其实系去咗，其实系逼到埋墙咧，其实系一个 dilemma 嚟嘅，因为有啲位头先我哋之前咪前自己三个喺度讲，我哋有啲位究竟我哋系支持啊，定还是反对咧咁样？即系因为而家去到嗰个位就系话，其实基督徒去到嗰、那個，即系有啲基督徒就系去到嗰个位，佢唔识得点样去睇。 睇件事，或者係佢唔知道應該用啲咩角度去睇。究竟如果我支持，咁即係支持暴力；或者如果反對嘅話，即係我支持梁振英咁樣。即係去咗一個咁嘅咁類型嘅 dilemma。咁可能唔係只基督徒嘅，可能其他人都有咁嘅睇法咁樣。咁所以今日咧，其實想用三個故事咧，三個聖經故事嚇、啊，就同大家分析一下嚇、啊，究竟譬如話耶穌嘅身教係點樣，耶穌點樣去睇呢啲嘅事咁樣啦。咁講第一個先啦，講第一個就係咧。耶穌唔知大家知唔知啊？耶穌有十二個門徒啦，呢個大家都知啦。咁其中一個咧，佢就叫做淨係出現過個名嘅啫。咁佢嘅名咧就叫做西門嚇、啊、Simon 咁樣。咁佢咧作聖經咧形容佢就係佢係一個憤鬱黨嘅黨員嚟嘅。咁大家知唔知憤鬱黨係咩咧？咁其實憤鬱黨咧就係而家激進派，即係當時喺猶太。地方裏面，即係喺羅馬政府統治之下嘅猶太人裏面呢一個激進派嘅一個黨員嚟嘅。咁呢佢喺即係耶穌呢係有十二個門徒啦，其中一個佢 即係今日嘅月運 類似啦，或者本文前都係㗎啦 ,ok? 咁佢同西門慶係咪親戚嚟 㗎？唔係呀，憤鬱黨西門係猶太人嚟嘅。ok? 喂，咁嗱，其實呢樣嘢呢，呢、這個耶穌呢個咁嘅行動，或者收咗呢條僆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即係點講，係一個好大嘅導向話俾佢聽。其實呢，耶穌係主動呢，係會同一啲有啲唔同政見嘅人呢，係一齊呢係建立關係嘅。ok? 但佢唔理㗎喎， 佢冇理呢樣嘢。 佢雞又嚟咩？嗰啲嗰啲做官嗰啲又嚟，嗰啲捉魚又嚟咁噶嘛？ 即係佢門，即係佢十二個門徒咧，大部分咧都係 fisherman 嚟嘅，都係漁夫嚟嘅。OK， 即係跟住有一個咧，就依個咧就係特別啲有政治化色彩啲咧，就係、是、依個西門啦。咁嗱，耶穌即係聖經咧，其實冇講到話依個西門咧做過啲咩嘢，或者係最尾點樣啊？有冇繼續咁激進落去？冇講。但係咧。即係耶穌去收呢條僆去做門徒呢，其實就係、是即係表達咗其實佢對政治立場呢啲嘅嘢呢，佢唔會話係太 care 呢樣嘢，而佢係好希望同呢啲人建立關係。我唔知道最尾耶穌嗰個最尾目的嘅係咪想用佢嘅生命去吓、啊、轉化佢呀、影響佢呀、感化佢，等佢唔好咁激進呀。冇啊，聖經冇講到，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就知道耶穌呢就收呢條僆嘅。呢個第一 個。但耶穌本身好激進嘅。 這個可以斟酌下，即其實講真，好多基督徒都會用這個論調來話，或者是耶穌都暴力啦，耶穌都是去聖殿、啊、推翻啲桌子啦咁樣。 但佢又冇暴力喎，但佢又冇暴力喎，純粹反台嘅。 反台啦，激進啦，即係嚇走啲鴿啊、羊啊咁樣咯，係咪？即係依個係依個我哋可能遲啲再探討啦 ，OK？ 咁但係即係好明顯，透過依個耶穌收僆依一個咁嘅事咧，其實可以睇到耶穌唔會同一啲佢同佢政見唔同嘅，或者係話啲政見比較激進嘅政治方向比較激進嘅人咧割席嘅，冇嘅，即係佢會係 OK 嘅，佢會係可以做 friend 嘅 ，OK？ 依個係第一個故事，就好簡單啦。第二個故事就係、是、呢其實講耶穌臨被釘十字架之前呢，佢呢喺大家睇返聖經啦，我唔好以為我老趣啦，咁大家如果睇返馬太福音啦，馬太福音嘅26章47到56節啦，又或者路加福音22章47至53節呢，都有講嘅 ,ok, 就係敘述返同一件事嘅啫，就係、是、講呢耶穌俾人塌之前呢 ,ok, 就喺客西馬尼園度祈禱。OK， 咁佢就祈禱啊，好傷心啦，因為知道自己就係俾人捉啦咁樣，咁佢好辛苦啊，佢要祈下禱咁樣。咁跟住咧，咁佢個其中十二個門徒，其中一個猶大咧就出賣佢啦，大家都知啦 ，OK， 就帶咗成班官兵嚟 ，OK， 咁咧就攞曬刀攞曬槍咧，夜晚晚即係半夜嘅時分咧，就係捉耶穌，係啊，呢、這個客西馬尼捉耶穌。咁當啲人立曬架撐過嚟嘅時候咧，耶穌其中一個門徒咧就係彼得啦，咁佢就攞起把刀，係、啊、OK， 就一嘢削即係一嘢去劈甩咗一個士兵嘅耳仔，即係依件事啦咁樣。咁耶穌做咩咧 ？OK， 耶穌第一件事，佢唔係同彼得講：，喂，你咁樣唔啱、啊，你咁樣暴力、啊，我同你割席，你唔係我朋友，你走。耶穌唔係咁做喎、啊，耶穌點做咧？咁聖經講啦，耶穌話。耶穌就話，喺馬太福音佢就話，耶穌就話啦，收刀入鞘啦，因為咧凡動刀嘅咧必死在刀下。OK， 跟住话你想如果我不能求我父，即系佢嘅神啦，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嘅天使，一营有一千个到啦，即系十二营嘅天使嚟照我妈咁样，即系嚟睇住佢咩咁样。你要睇到第二段经文其实就系讲紧耶稣佢嘅反应系咩咧？耶稣第二个反应就系咧，佢去医翻好嗰个耳仔受伤嘅嗰个士兵。 嗯 ，OK， 咁嗱，咁就咁睇呢段经文啦 ，OK， 即系譬如话头先我讲到话，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呢样嘢，其实好容易就咁字面睇，我都睇到有啲意思出咗嚟噶啦。咁第一个就系耶稣其实唔鼓励暴力嘅 ，OK， 佢，但系佢冇谴责 ，OK， 佢就系唔鼓励啫，因为暴力得到嚟结果咧就系暴力 ，OK， 咁呢个马丁路德金都成日讲噶啦 ，OK， 即系你唔可以用黑暗驱走黑暗。只可以用光明嚟驱走黑暗 ,ok? 但係耶稣冇谴责彼得喎，只係耶稣冇话又即刻割席话彼得你咁样做唔啱，你唔係我朋友 ,ok? 你唔該你离开我 ,ok? 冇喎，耶稣冇谴责彼得喎，耶稣就係同彼得讲嗱收返马刀啦，因为暴力唔 work 嘅 ,ok? 咁但係呢好多基督徒呢都会去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就话哎呀耶稣真係好啦、啊、因为呢耶稣呢真係甘愿呢喺压迫之下呢佢都即係甘愿默默咁承受咁、啊、所以呢所有基督徒呢都应该係嘅，都应该好似学耶稣咁样喺呢啲个嘅政治暴力底下或者喺警察嘅暴力底下，我哋都要默默咁承受，去承受呢啲嘅棍好似耶稣咁样去代去受苦咁样，咁就啱啦。咁其实我想同大家讲呢呢、這个睇法是錯的，因為耶穌呢不是因為想 show 給我們看這件事才呢去不用暴力或者是甘願這樣被人捉的，因為聖經繼續講，因為故事繼續講，他就說因為耶穌同眾人說你們帶著刀等先啊，他說是啊，我不可以求我的父為我差遣十二營天使來救我，因為若是這樣經上所說事情必須如此的話怎樣應驗呢？Okay， 即係佢即係話屌你估我冇超能力咩，唔好搞啦咁啊。 唔係佢意思即係話我如果我可以嘅話，我可以 call， 我可以吹雞，一吹完雞有萬二個天使嚟照住我 ,okay？ 我冇咁做，點解我冇咁做，唔係因為我要默默咁承受，係因為我要承受返我即係我要去應驗返之前先知書上面所講嘅預言。即係佢有個目的㗎，即係佢耶穌嚟到呢個世界，即係我基督教話俾我聽啦，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上有目的嘅，佢就系要去，又要佢又要死，佢知道佢要去死，佢知道佢嚟到呢个世界咧，佢目的地就系要死，为到众人死，所以咧，佢系用咗呢个心态咧，先至会默默地承受呢啲咁嘅即系暴力嘅对待，或者人哋冚佢，佢唔反应，因为佢就系要应验翻先知书上边。耶稣即系对佢嘅预言 ，OK？ 但系我哋唔系嘛，我哋冇本书写住话我哋要默默承受警察嘅乱棍啊嘛，人哋打你嗰阵时候你又要自卫啊嘛，呢个系神造人嘅时候俾一个自然反应，人哋打你嗰阵时候你要闪开咁样啊嘛，或者人哋搞你嘅时候你话唔好啊，要推开佢啊嘛，唔系叫你默默地承受啊嘛，呢个系错误嘅理解经文嘅方式嚟噶嘛，即系我哋唔可以话耶稣做乜我哋就做乜噶嘛，你要睇翻个 context 噶嘛。OK， 所以其實就同翻依班基，即係我哋依班香港裏面嘅基督徒講嘅，就話唔係叫你出去送死，唔係叫你出去咧去即係出去受警棍嘅時候唔出聲。當你受到警棍嘅時候，你要去反抗。OK， 因為依個係一個自然嘅反應。OK， 依度係依個係即係我哋耶穌叫我哋即係依班基督徒做咩啊？個目的就係話要做鹽做光，唔係叫你俾人打之後唔出聲。俾人打之後唔出聲係咪可以做到做鹽做光嘅效果呢？我唔敢認同 ,ok? 呢個係即係第二個故事 ,ok? 啊最後一個故事啦，快出脆。好撒瑪利亞人大家有冇聽過呢個故事？ 有。 啊有啦，即係連糖水都有聽過呢個故事啦。即係就係好快咁講，就好快咁講撒瑪利亞嘅故事係咩？撒瑪利亞故事就係話其中呢有一個人就行下一條山路度，就俾個強盜老粒就打到成身傷曬咁趴咗喺度 ,ok? 跟住有一個祭司呢就行過見到急急腳走咗。第二個又係一個文士，即係嗰啲法利賽人。 你講少少咩撒瑪利亞人先啦。 撒瑪利亞人呢就同其實猶太 人。有個女隻邋遢嗰啲啦。 唔係撒瑪利亞人就係一隻又唔純正嘅猶太人 ,ok? 咁同猶太人呢就係基本上係世仇嚟嘅 ,ok? 黑人嚟好似啊。 總之一睇就知唔同種類啦，但係即係雜種啦，即係 猶太人就會話佢係雜種人啦，因為即係半集猶太人半集外邦人咁樣就叫撒瑪利亞人啦咁樣。咁即係兩邊呢都唔咬言嘅 ,ok? 即係有一個、有一個係即係有咁樣嘅 background 啦 ,ok? 咁有一個人呢，咁呢個人呢就瞓低咗喺條路度啦，咁啱講完就話祭司行過又走咗，一個文士行過又走咗，啊有個撒瑪利亞人行埋嚟。佢見到一個，佢見到人傷成咁，佢做咩呢？佢就將佢用油同埋用酒幫佢呢療傷，跟住呢包扎好擺佢喺隻爐度，跟住呢帶佢去酒店，第二日呢再間酒店度呢俾埋錢俾佢，叫個店主呢照顧佢， ok? 呢個就係好撒瑪利亞故事啦， ok? 雖然係世仇， ok? 但係呢佢見到一個人受傷都會照顧佢，都會呢去幫佢咁樣。咁呢個三呢咁呢個故事可以幫到我哋呢去諗下即係譬如教會啊，或者係即係基督徒啊，對呢啲即係譬如對旺角呢個警民衝突呢樣嘢嘅一啲嘅反應啦。即係教會嘅工作呢，其實唔係就即係你見到個撒瑪利亞人呢，唔係行埋去見到個人傷咗喺度咗，跟住就會諗啊，係咪呢個人同人打交跟住就受傷瞓喺度呢，打交唔啱吓，唔應該打交嘅，打交暴力，即係我唔應該同呢啲人一齊嘅 ,ok? 割席唔係囉 ,ok? 呢個撒瑪利亞人就係行埋去照顧佢 ,ok? 即係佢受咗傷，即係幫佢療傷，幫佢呢去包扎，帶佢去酒店，跟住仲幫佢俾埋錢添 ,ok? 即係教會工作唔係出嚟譴責，教會出嚟唔係割席，即係教會出嚟係要做嘢，係要醫人，係要幫人療傷囉。即係嗱，我個作為基督徒啦，我個反應就係話，當旺角呢件事出現咗嘅時候，有一個人，雖然我以前唔即係我對公民黨呢個政黨呢，即係知道佢割席啦 ,ok? 咁但係我對公民黨嘅楊岳橋呢，我係表示尊敬嘅，因為佢係即係幫即係旺角呢班嘅即係示威者去打官司，或者係去即係律師自愿幫佢哋去做手續啊成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佢可以撇除佢自己嘅政治光譜或者政治背景政治理念 ,ok? 佢做返佢一個律師要做嘅責任，佢去幫呢啲人，無論呢啲示威者嘅點講嘅政治取向同佢有絕大分別，或者佢對佢啲暴力取態呢佢會覺得唔認同啊，或者啲武力佢會唔認同，但佢會照幫 ,ok? 教會就係需要即係做呢個工作囉，基督徒就需要做呢個工作囉。即係 嗰個我都補充下呢，早嗰輪烏克蘭呢咪即係再早一輪啦，咪嗰個叫做金雕部隊呀，就係政府嗰個鎮壓嘅部隊嘛。咁咪有一輪係個金雕部隊同示威者咪stand off， 拉到好緊張嘅，上曬電視，大家有冇印象啊？上年年頭定係前年㗎已經。點 啊？ 有冇印象？咁跟住呢嗰度，跟住嗰啲東正教嘅教士呢，就日日你哋你朝早一開飯一讚話佢走嚟兩幫人中間，跟住喺度祈禱囉。 係。 日日都係咁喎，日日都係咁喎，咁就真係嗰一刻就大家就好似唔知點樣，唔知點算好啦，究竟係喐手好啊定唔喐手好，因為嗰啲教士啊，嗰啲修女啊，日日喺度咁跪喺度，又哀又拜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就係應該教會應該要做嘅事情。 第二樣，即係譬如我呢樣第一樣啦，第二即係我認同祈禱嘅重要啦，但係即係又唔需要喺度喺戰場裏面中間祈禱嘅 ,ok? 因為我覺得嗰啲係尤其是耶教教徒其實係應該做呢啲嘢喎，你認唔認同？ 我認同應該即係做一個 peacemaker， 呢個係聖經嘅教導嚟，我哋做 peacemaker， 但我個重點唔係咁樣，我重點就係話有啲更加直接嘅嘢可以做，即係當你決定唔去，即係你可以選擇唔去割席，或者你可以選擇唔去譴責，你都唔你都你但係你又過唔到自己的關，你唔想鼓勵，唔想支持，唔緊要 OK， 你照顾受伤嘅人，我讲紧嘅就系无论佢系警察受伤又好，打俾人搏到搏湿到头破血流嘅时候，教会工作就系去照顾有需要受伤嘅人，即系不论你系梁振英嘅人，或者系梁振英扑晒街俾人强奸鸡奸到惨死嘅，即系遍体鳞伤嘅时候，即系教会嘅角色都系要去照顾呢班有需要嘅人咯。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系话哦，因为你嗰、那个。政见唔同，所以诶唔得 ，sorry， 我唔可以帮你，因为呢啲咁嘅反应就系头先个祭司同埋嗰个文士嗰个反应咯。而家耶稣讲紧就系撒玛利人嘅比喻，就系话呢个撒玛利人就系抛低佢自己政见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咯。即系我就系觉得就系基督徒，你当你犹豫啊，我应该企边嘅时候，唔好谂啦，你唔需要谂边个啱边个错，唔使即系我觉得我有好多朋友喺度讲紧边个开枪先，所以咧就边个唔啱，或者系边个仲冇先，所以就唔啱，唔系佢要睇清一个撒玛利亚人咧，睇见到个人伤咗咧，唔系睇下佢点解伤咗，或者系睇下佢有冇做错啲唔啱嘅事，所以佢先伤咗，而系因为佢伤咗，佢动咗慈心就去帮佢。咁呢个就系我觉得教会。即或者是信徒要去做的事咯。雨傘的时候都是雨傘的时候有教会他是开放去照顾一班受伤的人，即是去开放，或者近排啦，即香港有一排好冻嘛，佢即是教会是开放俾有需要嘅人。好多时候好多基督徒嘅睇法就是、我为呢样嘢祈祷啦，祈祷系要需要，但系有好多更加实际嘅行动系可以做咯。你唔需要去做支持，你唔需要去发声话啊，我支持你，我撑你，我表扬你，你嘅勇武系值得表扬嘅。如果你呢样嘢过唔到自由关，你可以唔做，冇问题。但系你都唔需要谴责佢哋 ，OK？ 但系你可以关心佢哋 ，OK？ 你可以当佢有需要的时候去照顾佢嘅 ，OK？ 你即系所以我先讲话阿杨岳桥今次嘅嗰个嘅异作行为，我觉得系值得表扬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即系呢三个故事，希望俾到大家一啲嘅睇法咯。即系耶稣首先重点第一，佢冇谴责暴力 ，OK？ 佢会唔同意。OK， 佢叫你唔好，因为呢样嘢有反效果，唔紧要。OK， 但系第二个故事就系话耶稣诚实默默地承受呢啲咁嘅打压咧，系有佢原因，因为佢嚟嘅目的就系要默默承受打压，我哋唔系。OK， 第三就系话教会基督徒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就系话你要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即系喺呢方面，无论系哦唔紧要，警察里边有啲心理创伤嘅，你都可以去关心佢哋嘅。我觉得呢啲系基督徒要做嘅，唔系因为佢警察哦，你是警察我唔帮你，或者你系警察我唔为你祈祷，唔得咯，唔系咁咯。OK， 即系有好多好 active 你可以做，唔系好 passive 咁，我为你哋祈祷啦咁样，即系斋祈祷，唔系咁，有更加多需要咯，系就系咁啦。有冇嘢补充啊？你哋听下，听完之后。 有啦，當然有啦，梗係用最行嗰句啦，梗係馬太福音22章第20節啦，21節，即係海撒嘅的歸海神，神的歸神，屌政治關你 Q 事呢，係咪呢？ 唔係政治都唔係嘅，即係我意思就係、是、喂你要 唔係我覺得我唔係但係我係一直係好反感，就係教會去牽涉入一啲政治鬥爭當中，即係譬如你講得冇錯，可能雨傘嘅時候佢哋開放俾啲人照顧啲人啊，或者呢啲其實教會應該要做㗎嘛。但係你我知道香港有啲教會會去講話，哦而家某政治人物啊，我哋係唔應該學嘅，或者甚至乎去催票支持某一個政治人物，我覺得呢啲嘢唔係教會應該要做㗎喇。咁至於今次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你即係大家最後歸屬為天國，咁而家發生嘅事情其實都係一啲暫時性過眼雲煙嘅嘢啊。咁其實去到最後都係大家都係神嘅兒女，係咪？咁冇分別係究竟差佬定係掟磚嘅示威者，或者叫暴徒啦，或者譬如即係嗰啲抗爭者啦，其實都係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冇乜分別，係唔應該有分別嘅。咁如果喺你眼中係有分別嘅，我咁翻去再查下經。 唐水，你作為一個非信徒，你覺得呢三個故事有冇對你有啲咩啟發？ 我覺得你轉述得呢個教會嘅角色係好好嘅，我好認同呢個應該係教會嘅角色。 系，但系问题就系话，好多时你一个信徒，你都系一个公民嚟噶嘛。 系，你都要做公民，就当然 你都要喺政治上，你都要take sides， 同埋你要 唔系，但系好似我哋嘅外交部发言人话，就系佢首先系信徒，然后先至系 citizen 咯。佢首先系天国嘅 citizen， 然后先至系香港 citizen。 我哋嘅外交部发言人边个 ？Judy Bishop。 唔系我哋外交部啊，大陆嗰个啊。 哦，你个外交部嗰、那个。 咩？我嘅外交部啫。屌。系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外交部，佢首先系中国人。咁而家呢咁嘅情况呢，就系佢即系所有基督徒呢，首先系天国嘅citizen。系啦，然后先至再系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嘅事。嗱，依容后再谈啦。但系即系我今日想带呢三个故事咧，就系想俾即系基督徒有三个睇法。嗱，唔好硬压派落呢啲咁嘅观念咧，去啲非信徒度吓，即系你又唔可以逼人哋有咁嘅同你同一睇法，但系我哋自己可以有咁嘅睇法咯。系啦，咁嗱，旺角嘅嘢，我谂我哋可以下次又讲啲啦，咁样，但系吓都讲好耐啦，咁咪今个礼拜吓就讲到呢度啦，咁咪下个礼拜再同阿坚尼地倾下偈啦，拜拜， 拜拜。